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嘅宇多田光推出佢嘅全新专辑嘅时候，见到入面有大量电影动漫主题歌曲，包括 Pink Blood、One Last Kiss， 仲有 Power Is You 等等噶。今次嚟到香港嘅音乐作品，更加系嚟自日本电视剧集《最爱》嘅主题歌曲，揾到由宇多田光亲自炮制，将爱同旋律混为一体嘅歌曲《Kimi ni Mochu》，为你着迷。今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日本连续两星期数位下载冠军之作《为你着迷》。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你又騷動音樂啦！12月27號，大家繼續享受緊呢一個假期啦。 凍冰冰啊，凍冰冰啊！今日唔願起身啊！今日咧，都叫做有個補假咁啦，喺翻嚟開麥之前咁。今日瞓到黃朝白眼都冚住張被，係完全唔願意離開呢個被竇啊！ 正常啊，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咁我今朝瞓醒嘅時候，碌個天文台嘅，哇，單位數嘅温度啊咁。 我想講一件事，就係咧，喺呢個咁凍，其實琴晚開始轉凍啦，我仲好黐線地去咗同朋友燒嘢食。落住雨嗰种湿冻， 大哥 嗰种湿冻咧，真系唔系因为喺朋友屋企烧咧，咁有瓦遮头嘅，有瓦遮头嘅，但系嗰种湿冻真系你系完全唔会估到，诶，早两日仲系劲热噶嘛，着短袖衫出街都冇问题噶嘛， 一嘢嚟， 哇，真系大家 take care 下自己身体，即系着多件衫啊吓， 系咪呢个咁冻嘅日子啦？咁我走去做兄弟啦，朋友结婚， 哇， 因为我人生 嗰套兄弟衫系点嘅先，讲咗先呢、這个。 普通一件白色恤衫加吊带啦， 好冻喎。 系啊， 冇外套。 冇啊，冇外套啊，自己着住咯。咁你做嘢嘅时候，但你知，好彩琴日因为落雨又成，咁又多人咧。咁你寻日 Boxing Day 嘛， 咁啊系， 已经冇外影噶啦，即系冇做到啦。咁同埋因为佢酒店嘅尖沙咀楼下嗰棵圣诞树又 MC 啊嗰啲又唱歌咧，周围都系人啦、 啊。 J 风又唱歌啦，跟住又出嚟卖礼物啦，周围都系人。咁所以又落雨又成，所以都最后冇外影就。好啲嘅、 okay. 即係喺户外嘅機會相對少好多啦咁。咁但係又係尋日都係一個好凍嘅天氣。我人生唔止一次係喺全年最凍嘅一日做兄弟。之前幾年前都試過嗰一日又係晨早起身做兄弟，又係當年最凍。 又係單位數係咪 知唔知呢啲叫咩啊？ 叫咩啊？ 呢叫真系好兄弟啊！呢啲 真系啊，个个都系咁讲啊。同埋通常朝早起身冲凉、刷牙、洗面嘅时候，都会播住最冷一天噶。通常都系咁噶。 咪仲要咧，劲早起身去到，你仲要去搵个新郎哥咁，即系买埋早餐上去。讲紧应该五点零六点嗰啲钟数嚟噶嘛，系嘛？ 所以之前大家都惊唔知醒，所以新郎哥前嗰晚去咗我屋企嗰度瞓。 Oh, okay, okay, 直惊我唔知醒， okay, okay. 我唔知醒唔紧要啊，我惊啱啱揽炒咧，你都唔知醒嗰下先出事啊嘛。咁跟住冇嘅，咁即系你正常即系婚宴嘅嘢啦咁。咁但系我觉得寻日经过寻日之后，有一个得意感受嘅就系对于惊喜呢一件事啊。咁呢个惊喜咧，唔算系即系新人之间嘅惊喜，即系而系我哋一班朋友咧俾呢个新郎哥嘅一个惊喜。 O K， 咁浪漫。 因为以往我哋呢一班都系中学同学，咁差唔多每个结婚都好，我哋都会预先拍一条片跟住送嘅。 系 咁，其实差唔多个个都有嘅话咧，都唔算系一个叫咩惊喜啦。咁、 啊、 但你知而家大家又忙啊，又好难聚晒一齐拍啦，即系以前系会聚喺某一个人嘅屋企， 一下就拍晒。 咁而家又好难约时间，呢样嗰样。你谂下，我哋连约圣诞 party 都约唔到啊， 失败啊。 于是乎点啊？喂，圣诞边期最齐人啊？喂，佢结婚嗰日，咁我哋喺佢婚礼嗰度做交换礼物啦，咁。跟住所以每人带晒啲礼物去，就系、是、喺开咗席之后，新娘子换衫嘅时候，我哋就同新郎哥一齐交换礼物啦。 开心， 即系你 开心， 你搵唔到第二个时间啊嘛。咁。我唔知道即系新郎佢有冇 expect 都会有一条咁嘅片啦，咁自然都有。咁但系我哋都继续秘密进行嘅。 O、okay. K， 因为每次剪嗰都系我啦。 哦， 咁而今次真系太忙啦，呢个十二月，于是乎大家开一个 group 倾嘅时候就话，嗱，总之今次咧事先声明我就冇时间剪噶啦，所以我哋用最简单嘅方法，每人自己拍一条片，帮我加埋字幕。系啦，咁我就将佢黐埋就算噶啦。系啦，如果你唔加字幕，我睇下我有冇时间，我加到就加，加唔到就由佢啦。咁最后就收晒啲片翻嚟啦。咁人 系 好犯贱嘅，讲就话我黐埋佢就算 啦，但系都会做嘅。 最后车你咪又会前前后后又要加啲 effect， 加啲音乐， 又硬系觉得唔系好顺眼，唉，再整靓啲，再整靓啲啦。 又加翻啲 title， 跟住令到佢有一个少少嘅故事线，咁样即系唔好就咁杂不楞就算啦。咁最后整咗条六分钟嘅片啦，咁都十几个人拍嘅咁。咁然后因为我呢啲 deadline fighter 咧系 last minute 先至做呢件事，咁所以星期六嘅夜晚，圣诞节正一嘅夜晚，那个新郎咧，其实今晚会上嚟屋企就即系睇电视，即系睇决赛啊，跟住大家嗰晚倾偈，成啊。咁嗰晚佢系半夜，可能凌晨十二点就翻屋企嗰度上头之类，就会落翻嚟噶啦。 哦，好近嘅， 佢观塘啫嘛，都系。咁我啲 deadline fighter 就系之前一路拖又唔得闲收晒啲片咧，我系嗰一日晏昼我先至喺屋企剪条片。咁但系佢嚟咗我屋企之后，我就唔可以剪噶啦。 系。 咁嗰晚佢都问我话：啊，你嗰日几点钟得闲啊？我嗰日晏昼冇嘢做，可以早啲过嚟。咁我已经同佢讲话：冇啊，我嗰晚咧八点钟先翻到屋企啊。 即系拉摊俾自己做嘢。 跟住就预即系决赛前半个钟你先嚟啦，咁其实我嗰日唔知三四点喺屋企喺度剪， 就喺度剪紧。 咁跟住就呃佢呢个第一啦。而最惨系佢嚟到嘅时候，佢已经喺楼下揿上嚟，我仲未整完，仲上紧字幕。咁啊点算呢？好彩啦，醒起，佢仲会翻屋企上头，嗰度有个零钟。 O K。 咁啊，所以咧你就要喺佢上嚟屋企之前，你要将屋企嘅嘢咧，你啲蛛丝马迹，你个电脑咧， 掹走 晒，你唔可以留任何嘅迹象喺度啦。 即系你唔可以桌面摆边个结婚用嘅惊喜片段， 千祈唔好有呢啲啦。 要作假嘅 file 名装起佢啦。 就算你 中学嗰阵时 ，Safari 你嗰啲咧页面咧，你都最好掹走咗佢，唔系佢借嚟用，你唔知噶，你唔知会发生咩事。 博哥，你对于呢个消除啲蛛丝马迹有一手、 啊，我对网络安全啊非常之有心得噶，你知道我噶啦。咁所以最后系就偷晒所有时间喺佢中间去上头之后，佢翻嚟嗰一个钟，我真系成功上晒字幕 ，export 到段片 ，upload 晒上网 ，send 晒啲 copy 出去俾啲兄弟就你 save 落手指，安全起见，即系听日多几个 copy 做晒所有嘢，跟住佢先至翻嚟。即系你要瞒住佢，呢个已经第一步啦。 系。 然后第二步就是你去到现场嗰一刻，你会同酒店去夹究竟有流程噶嘛？咁嗰段片就会可能你当成长片段嗰啲之后播啦。咁佢本人唔知道，但你夹流程嘅时候佢系喺度，于是乎就要同啲兄弟讲嗱，一阵间咧帮手洗开佢，我哋自己咧就再同酒店夹嗰条片咁啊。咁啊即系做呢啲咁样样嘅事啦。咁最后所有嘢都成功嘅， 系 呢个 surprise 系成功做到嘅。咁佢嘅反应就是 應該是都被驚喜到啦，開心你應該會嘅，係啦，即都被驚喜到啦，因為播曬佢 suppose 要嘅片嘅時候，咁佢個流程就應該跳去影相，當無端端就即係攞麥就講話，嗱你又送片俾大家啦，其實我哋都準備咗片俾你，咁即係你見佢啲反應啊，都知啦，即係都 surprise 開心啦咁。咁跟住有啲，跟住大家都有講翻，即係關於驚喜呢樣嘢。咁陣間有人就話，其實咧，如果係俾自己嘅話咧，佢唔會中意呢啲驚喜。 係點解？ 因為你永遠唔會計算到個驚喜出現嗰一刻嗰、那個 狀況係 接收者嗰個狀態係乜嘢。嗱，你準備咗鋪排曬所有嘢順利，咁你個驚喜出現就 very good 啦。 係啊。 咁但係嗰下，假如嗰當事人心情可能唔好啊，啱啱有嘢煩緊啊，或者咔咔嘅，你突然之間掉一啲驚喜咧，你個 timing 一錯咧。 就出事了， 件事就尴尬啦。因为作为接收者，我都遇过，我都麻麻中意惊喜嘅。有阵时，你作为接收者，你知道嗰一刻收到惊喜，你应该要俾咩反应？但系你真正里边系咪可以俾到嗰种反应系另一件事。 明。 咁所以中间点样 fill in 个 gap 咧，就系戏嚟噶啦。 哎呀，我觉得你开始突然叮一声解通咗我某啲脑入边一路摆咗好耐嘅疑问啦。就系话说咧，即系讲起惊喜，你都知道女性系一个好中意惊喜嘅生物嚟噶嘛。咁咧，我老婆都一样嘅。咁但系好，佢嘅惊喜系好得意嘅。佢系例如当我当啊吓，当圣诞节咁样先算啦。咁圣诞节通常即系都会安排少惊喜，可能买啲嘢啊，或者可能送啲礼物仔啊咁样俾佢啦，或者安排一啲节目啊，带佢去一个地方咁样啦。咁咧。佢就好多時候咧，佢唔會乖乖地，因為驚喜點樣為之驚喜啊？就係你準備有呢啲驚喜，然後你登到聖誕節嗰日攞出嚟送俾佢，咁先叫驚喜噶嘛，係咪？佢好得意嘅，佢會話，佢會問我，可能 let's say 可能10月22号、23号就會開始問噶啦。啊，今年有啲咩驚喜你準備咗俾我啊？咁樣，咁點咧？咁然後難道我就話？哦，冇啊，冇啊，冇驚喜啊，咁冇，我要保留呢個驚喜，我唯有話冇驚喜嘅啫，係咪先？咁佢就會嬲啦，佢話：，嘿，你都冇我心嘅，冇驚喜咁樣。咁如果你話有驚喜，咁你就已經 ruin 咗個驚喜啦，係咪先？即係哦，你今年會送啲咩禮物俾我啊？我準備一個驚喜俾你啊，買一對鞋俾你，你一路好想要啊！咁提前同佢講咯。咁、那個驚喜喺邊啫，大佬啊！ 就算你唔講係送乜嘢，你話俾佢聽，我準備咗，咁、那個驚喜就冇咗驚喜啦。 係，不過我開始明你嗰樣，你講嗰樣嘢就係、是、好似解通咗嘅，就係、是、好睇嗰個個人狀態，可能佢提前知道。即係喺佢自己心目中就係、是哦，我知道我有驚喜嘅話，我嗰日要準備定個心情好啲，然後做一場扮驚喜嘅戲俾你睇先得。哎呀，做咩要咁形式化啫？ 因為我真係覺得嘅，你接受驚喜嘅話，如果你想大家都開心咧，佢係有一個需要嘅反應嘅。 係係係係 咁你唔需要喺度，哇 my god， 即係唔需要嘅。咁但你都即係開心啦。但我呢啲對於呢啲咁即係我本人啊，對於一啲驚喜咧，其實個人咧係唔識反應嘅，因為我唔知點樣係最 appropriate。咁我開心就喺裏邊會開心咗，但 facial expression 或者語言上，我真係除咗講多謝，我都唔知講咩。 係，哎，我同你有啲近。 我係一種咁嘅人嚟嘅。 我自己都係一個唔係特別中意驚喜嘅人，就係、是、有好多時候咧。我唔覺得嗰啲驚喜係驚喜啊，因為即係尤其我哋做呢個行業咧，有時候即係經常都聽啲朋友分享佢哋嗰啲被驚喜嘅故仔咧。我自己啦，我已經開始盲目咗啦，已經開始鋪即係自己計算到啲人會點樣鋪排呢啲驚喜咧。即係我都 你都做過啦，驚喜俾你。 系啦，咁然后我而家个生活就开始会觉得好枯燥，因为我好想感受啊，到底惊喜系点样嘅咧？感受 有时系咪唔想自己咁醒目啊？ 系有时唔想自己太醒目，即系太估得到呢啲嘢都系一种可怜嘅地方嚟嘅。 系啊，你因为嗰个惊喜，你又唔想令到为你制造惊喜嘅人失望啦。 系啦，嗱， 佢哋都花心思啦，你都会为对方着想。 冇错，冇错，冇错。 咁。我尋日好彩啲嘅，因為婚禮上面你一般都係開開心心，你嗰個狀態係喺嗰度啦。咁但係你平時閒日嗰啲驚喜，我當你俾另一半、俾朋友都好，你真係唔知噶嘛。特別另一半，如果你一齊住，你俾驚喜嗰日，哦，原來佢嗰日本身真係有啲唔開心嘅嘢。咁你仲掂唔 deliver 嗰樣嘢出嚟好咧？即系呢个就要计算 了，就会卡关啦。 而另外一个咧就我接受惊喜啦。Okay. 我妈妈中意惊喜嗰样嘢，头先即系解释咗啦。咁同埋我好唔聚财嘅，我俾惊喜人啦，或者喺一啲朋友聚会咧，我做即系搞事嗰个咧，我好自在嘅，即系嘈冤巴闭。但系当嗰个 主角变成咗自己咧，我就会啊做唔翻平时嗰啲衰格嘅个把口就收翻啲啦， 拘紧啦， 好拘紧啦，好唔系平时咁啦。 系系。 咁话说早一两个礼拜，我记得啦，生日前嗰一晚，咁、就去又系准即系呢班兄弟团啦，就咪兄弟团，大家要倾婚礼嘅，就去一个朋友屋企食饭，打牌，咁啊就倾嘢嗰啲咁啦。咁嗰晚因为我应该留唔到过十二点走嘅，咁但系嗱，你作为朋友，今晚嚟我屋企有一个人将会生日，咁你正常都可能会谂，哦，不如准备啲嘢俾佢，等佢留到十二点，跟住就捧个蛋糕出嚟，叭叭叭啦咁样，其实都会有预计到可能会出现嘅，系啦，咁但系最惨就系我唔通一早同佢讲，哦，系啊，我嗰日唔会留到十二点，系啦，咁去到嘅时候，但系最终我谂下谂下都觉得需要放风俾佢知道我会早走嘅， 啊 ，OK， 如果唔系咧。佢哋安排咗嘅可能就尴尬啦。 系啦，咁跟住，但系因为你知道走嘅嘢好简单咧，话走就走噶啦，你攞袋就走噶啦。咁唔同佢揿住，但系先唔好醉啊，有嘢俾你咁。因为佢间屋咧个厨房同埋个厅嗰啲系开放式嗰啲，系你一眼睇晒，你冇得匿噶，即系你冇得行入个厨房静鸡鸡碰出嚟冇噶，睇晒噶啦咁。咁、 okay. 然后好衰唔衰？我中间去食紧饭嘅时候，我攞嘢饮已经见到个雪柜有个蛋糕啦。咁你已经知道哦，会有啲咁嘅发生啦。跟住最后我自己 Q 一个位俾佢。 哎，我差不多要走了， 去个厕所先，入厕所仲要小解一分钟搞掂啊嘛，你知自己一个蛋糕不止噶嘛， 系系， 去耐啲咯，然之后我仲系去到。佢哋仲喺出边笑我，哇！你厕所冇声嘅咁样，我心谂我俾紧时间你啊，你快啲啦，好唔好啊？咁，跟住仲要听佢出边咧，有啲人咧唔知闩雪柜啦，有一啲人就净系捉住啲麻雀，但系唔系打紧啦， 扮打麻雀啦。 跟住有啲人喺度讲一啲唔关事嘅，想冚咗啲声啦。跟住我里边就复下 message 啊 ，look 嗰阵 IG 之后，好啦，你应该差唔多啦，系嘛？ 咁啊，吹啦。 跟住就冲厕就出去，一开支蜡烛都仲未插好咁，咁嘅生日快乐。咁但系。咁啊，即系多谢，真心多谢朋友嘅呢、這个，但系就 系 咯，即系你呢啲惊喜咧， 好体贴啊！ 你有阵时你真系要，因为你又好似我即系呢种状态，你醒到你帮佢俾个位佢发生咯，即系你好单纯嘅话，嗰件事系可以 ruin 咗噶嘛？ 系啊，我明啊， 就呢啲原因令到我对惊喜系向来都有一种保留。 你系一个好体贴嘅朋友，必须要赞一赞你。呢啲朋友送多啲惊喜都唔怕，我觉得 开心啊嘛。 起码嗰场戏一定做得到先啦，真系好衰啊！用场戏嚟讲， 同埋有时男人之间系，我觉得有啲唔同啊。对于惊喜啊呢啲嘢， 系 大家不嬲都含蓄啲嘅，咁啲嘢就简单直接啦。所以惊喜除咗俾另一半之外，俾朋友咧都系要珍惜能够遇到佢哋嘅，即系多谢大家啦。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快两昼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半斤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波盛，2021年最后一个星期了，我好兴奋，但又好唔舍得啊。 斌神，我都明白啊，眨下眼就过了呢年。而呢一年每一日发生嘅事情，亦都累积到成为有今日嘅你啊。大日子成日咁样向前冲，好快就会忘记咗一啲过去，所以呢，尝试下回顾自己呢一年做过啲咩。 我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可会更放，却怯放。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才愿意疯狂，何曾想过活给那个渴，从没有期待过谁为我抹汗。出生当天开始变拼搏，为了剩得起，一懂得呼吸不敢泄气，谁能明白输真心苦力，原来去天可以倒地，原来可以痛了，没法分享，何其悲哀。那个说活这一世将可是竞赛，有个性难以相处便没有将来，怀疑宠爱会否变障碍，其实我期望我能让我意外，出生当天开始便拼搏，为了胜得气，谁能明白输真心苦地，原来虚脱可以倒地，原来可以偷懒躲避，何时一生也像假期，有勇气撑起都可放低，尽尽游戏滋味。其实可是你，多么想讲声辛苦你了，为旁人自爱委屈自己，不止一个天地，不止一种惊奇，不止一刻好奇、过去那个角色不算做戏， 在回顾之后发现自己今年做了很多事情，也都更加值得去赞下自己，跟自己说一句辛苦晒了。因为有容祖儿新的拍档作品叫辛苦你了，收录在他新的专辑《薛丁格的猫》里面，而以下这位歌手同样都有一首这样的作品。 未害怕每天跟揭你皮，无尽期若大气，万一些字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 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又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 继叶巧林在他新专辑当中的新派台歌，新专辑叫做 Never Too Late My Path Me Way， 有这一首叫难道我还未够难， 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会达成，难保证也没期望这么掌声，难道我还未够难，每天生还已是极难，不要再冲击我，看我又如何的撑，就恨那老天多野蛮，我再出力亦望门轻叹，就算不惧困难，有时未免对着难，不要再冲击我，看我又如何的撑，就恨那老千多野蛮，我再出力亦望门轻叹，就算不惧困难，有时未免想为何没有人给我难，梦想坚持格外地难，不过我有所确信我未来很璀璨， 我是林美康作曲，歪文填词， 大倦期盼， 不是一味正能量那种的，会听到当中的经历和苦涩，有叶巧林的难道我还未够难。我想人生每一个年纪每个阶段呢，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难关，你是要去面对。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贪运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现能要眼碎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莫觉生活无路，天地无梦太坎坷，找到 住你，令你心安，不惆怅都为人们托放，亦为旁人遥望。常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互扣紧拍和，没谁人可把这些怪难事说清楚。不等于意义失去，不等于一趟死水，不等于欠乐趣，我盼为你找新依据，但愿天空在心里证明根果，在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一就像人何，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唱，为直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直到一天心里发现了解得透，落如童话终于不再喊着说苦楚，这过程亦始终有我。 翻嚟啲疑问 不缺傻， 生活上面又好，爱情上面、事业上都好啦。啱啱呢位朋友希望透过佢生日 philosophy 嘅专辑，俾到一啲答案或者俾到一啲方向你嘅，佢系林奕康。啱啱听过有佢新派头歌叫做《解答》啊。而接落嚟呢一位朋友都继续努力寻找紧。有佢新嘅混血胎啊！ 让爱问理论证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半方慰藉剩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信， 即使喜欢他， 一双眼望傻， 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 失熟一个渐渐的流狂。 有姜涛同埋 Ega 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I Know。除希望得到另一半的了解之外，作为表演者有时都会希望受众都会接受到自己的努力的。 愿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被共屈身，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喘息，耐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78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着身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没有天比高，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任我出失看你，自信估错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有意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肆，为你的坚持难以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400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谁话我已经死，不敢全力爱你，身体今非昔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迟，白发苍苍年华老死，在我100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冯允谦新派台作品《生不逢时》， 保障建议的情况之下，为了不削弱自身地位，不令到对方更容易解决问题，俄罗斯将不会透露俄方的对策。利亚布科夫又说，俄罗斯要求北约正式撤回2008年有关令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将来可加入北约的决定，强调原则上应该排除北约进一步扩张的可能，又指北约所有活动必须退回俄罗斯和北约基本决议签署时的存在范围。

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来来来啊！我真系恭喜你啊！ 今个星期啊，又要恭喜边个咧？ 啱啱我个礼拜听唔到呢一句，有啲可惜啊！我仲以为会听到添啊！我哋呢个星期又会打电话恭喜两个单位，接晒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上榜嘅单位。不过今日咧都唔知谂唔通啊，因为都知道今日。 有好多嘢发生，因为 有台有颁奖礼吓，咁嗰啲咧。 喂， 喂，你好，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啊，你好啊， 嗨，李怡， 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我知 你好啊， 忙紧啦，应该 系咪好多人啊？你嗰度而家？ 而家去緊 on the way， on the way， on the way 啫。 OK， 好好啊。喂，咁我哋打呢通电话俾你 on the way， 我哋争取时间咧，就有一个消息要话俾李贤你听噶。就系你嘅派台作品《玫瑰有钱》，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呢、這个星期新上榜啊，恭喜晒！ 耶！ 你已经可以练习定要讲啲咩啦？ 佢嗰种兴奋嘅程度系咁啊！嗱，我哋有啲押韵嘢送俾你嘅，嚟贺一贺你嘅， 系啦， 咁你听就得噶啦。呢四句就系、是、啊，李贤唱功好加分， 玫瑰有刺劲吸引， 上榜令你再听真， 单恋伤口系最深啊！ 哇！好开心啊！我而家我形容唔到啊，等一阵我做到咳啊！我系 做到咳啊！你我俾啲烟花声你可贺你先。嗱咁啊，有呢一首嘅《玫瑰有刺》啊，因为由李贤即系今年出道，每一首歌都会讲紧唔同面向嘅你啦。咁、今次呢一首就系讲爱情嘅你嘅睇法咯。呢个《玫瑰有刺》有冇话其实呢、這、一个？諗法啦，可能呢首歌裏面啦，有大概即係幾多到係可能都係自己一啲嘅諗法，或者經歷一啲體會之後攞出嚟，然後化成歌詞去做呢首歌呢。 其實想講，即係呢首歌其實想講一個，其實既想得到愛，但又害怕，愛得太深而瘋狂地愛落去會傷害啦，咁樣嘅一個人啦、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哋人好多時都好驚被傷害而拒絕嘅， 係。 咁同埋可能有啲人爱得太犀利呢，就开始会有控制欲啊，佢又唔知㗎喎、哦。咁所以某程度有时我自己睇到我自己有个咁嘅面向嘅都。咁、所以我就透过呢个歌去表达自己，其实有时有啲人佢唔系唔识，即唔系唔想去爱嘅，但可能佢真系未控制到，或者唔知点样可以适当地去表达啊，咁样咁，所以就不如拒绝，咁好似令到有啲人觉得，不如真系有啲距离，保持翻一种距离，好似玫瑰有刺咁，玫瑰好靓，但系佢有刺咁样，所以有时可以就咁样欣赏下佢咁样咯。 你有冇幻想过，即系爱情世界自己会唔会都似系呢一种嘅状态咧？你又觉得？ 都有噶，都有噶，都惊惊地噶，所以。 但你信嘅，即系你相信爱情嘅本身都。 我相信，我相信嘅。我觉得人生即系你流长，你一定会有唔同嘅阶段， 一定亦都会有好开心、好热恋嗰阵时，亦都会可能会有嗰啲争吵啊，或者系开始爱得太癫啦。即系我觉得有唔同嘅阶段嘅，咁所以都即系，我觉得有时咧写咗首歌之后咧，某程度咧系可以令到我，某程度咧系可以令到我好似抒发咗出嚟咯。 嗯，系，即系你嗰啲嘅谂法 之后，好似就会帮助到我自己冇咁惊咯。 嗯。 即系好似有好多嘢都尝试喺歌曲入面体验一下啦，即系第时都有心理准备，有唔同嘅情况都遇到啦咁样。嗱，咁今年咧，你就有好几首作品都即系体现咗唔同方面嘅你啦，即系佛系啲嘅你又有，即系呢一种战战兢兢嘅你又有。咁自己今年对自己今年期望有冇话，即系都有啲点样嘅期望话？展望将来啦，好快到2022年啦，期望下一年又点样发展啊？咁样啊？ 2022年继续努力咁样作歌啦、写歌啦，之后出歌啦，俾大家听到更多唔同嘅作品啦。 嗯， 系啊，咁啊，俾啲人知道其实即系创造唔同嘅音乐咧，亦都可以俾啲人听到，然之后系得到同感。希望都系嗰样嘢咯，一直都系。宣达爱嘅 信息，系因为自己亦都可以参与，即系譬如啱啱呢一只你都有自己作曲咁样，即系都系可以一个渠道，除咗你演绎之外，你本身创作嗰度都可以摆到自己啲情绪落去啊嘛。 系啊，系啊。 好啊，咁啊，呢一年经历， 你听完咧，听完觉得点啊？ 痛咯，有啲 系啊，吉到咁样， 吉到咯，俾你 系啊。 后屘同埋呢首歌咧，个 structure 都好得意噶，佢唔系同本身，即系佢唔系同大众嘅一啲流行曲嗰个格式一样，佢系先一开始有四个前奏，四个主歌， 系 之后就副歌，然之后就完咁样噶。 好， 所以 你讲 系啊，所以我觉得都我会希望可以做一啲唔同嘅歌。或者唔同可以试下唔同嘅即系曲风，或者唔系曲风，即系嗰个 structure 可以俾大家听到，亦都可以系咯，有唔同嘅感觉咁咯。 系，但系同埋呢样嘢出现喺你身上，我唔意外，因为你其实第一首排嗰《这世代》个 structure 已经系特别噶啦嘛。 一开始副歌入 系啦，所以咧喺你身上面出现呢，我觉得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可能性同咩嗰个系有喺度噶嘛。系啊， 继续加油！ 咁咪加油啊！继续。系啦， 好开心啊！ 着多啲衫啊，今晚好冻啊， 系啊， 唔好净系贪靓啊， 9度系啊， 系啊，你忍住啊，唔好摄亲啊，系啦，需要时先至咩， 系 啦，拣时间要聪明啲， 系啦，好啦，唔阻你啦，加油啦，OK， 好啦， 拜拜。 从来无情极尽实际，为何人人忘形亦是为爱，该知爱很似玫瑰，我信爱要最爱抱到最紧，爱却有次叫我痛到最深，相恋即使花般吸引，却染血泪痛过会看真，常情就像换世，人从来无缘，人已被代替，为何情人沉迷亦是为我，该知我很似玫瑰，怕你厌弃自控制到更紧，却似有次叫你痛到更深，这种苦恋即使不说你那后会摧毁你，就停下，别进入这距离。失控的是我， 个星期新上榜，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有李贤嘅新派台作品，叫做《玫瑰有刺》。好啦，我哋又打俾第二位朋友啦。 喂 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i，Hi Jenny， 你好啊！ 一个三部个电话吓亲我， 系咪见到个二字头边个嚟嘅咧？ 以为广告电话咁样上级线， 冇错。你记唔记得我头先？你听唔听我头先把声劲？鬼 我听到啊！我都估到你应该估到，唔系即系未估到我哋系边个啫。 系啊，依家 live 紧啊，定还是我 live 紧啊 ？live 紧啊， 系啊，你而家 on the way 啊嘛，系嘛都 未啊，未啊，未落车，不过讲埋先啦。 好啊，好啊，系啊，我都知道今日大家都忙碌啊，咁我哋都听即系讲，今日我哋打呢个电话俾你，就系你嘅火和火柴，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啦。咁 啊，多谢。 咁我哋亦都带咗几句说话嚟送俾你嘅， 冇错。 呢个系《龙虎榜》嘅第几位啊？ 而家喺第六啊。 系啦，你呢只歌都好犀利嘅，因为都喺呢个榜上边咧，嗰、那个即系榜嘅时间系好长嘅，上上落落。 咁几时可以爬到上第一啊？ 我都唔知啊。 祝福你， 我哋系一个祝福嚟嘅， 系我哋一个祝福嚟嘅， 我哋喺度祝福，系啊，我有盼望新一年咁样。 系啦， 咁我哋有啲嘅小心意送俾你，有几句押韵嘢送俾你嘅。 系啊，好啊， 系啊，咁我而家就嚟啦。吴若希《火和火柴》， 想讲爱情无边。边界， 无论你系咩状态， 真爱永远系最大。 得唔得呢个辛唔辛苦啊？呢个 辛苦 ，OK 啦。 系我真系中意呢啲。 除咗押韵之外，我都谂唔到仲有啲咩嘢啦。 除咗押韵之外，几好啊，押得几好啊，咁样嗰啲咯， 都有 押得几好、 啊。有系咁，以 read 过下啲歌词咁样啦，你哋吓咁样。 唔错唔错。 咁啊， 希望可以收到你哋嘅嗰个 卷轴。 卷轴啊，系 好啊， 系啊系啊，我哋又会 卷轴咧，我觉得咧好适合系摆喺屋企嗰啲大门啊、入门口嗰两个边，我而家得一边。咁另外一边未有， 咁到时有第二边咧，你就新年可以挂出嚟啦。佢而家啲挥春 左右门神嗰啲咁样样。 系啦，最好就用红底金字。 OK OK，、哦、 新年版可以整一个呢、這个， 识做识做。 咁啊，呢个即系《火和火柴》呢一首而家派紧台嘅作品啦。咁里边即系讲紧嘅嗰一样嘢，其实呢一个系咪都自己一啲嘅体会，然后再去同填词人啊、林玲去，即系讲哦，不如又用呢个 topic 去变成我呢首歌嘅主题啦，咁样样。 系啊，因为呢一首歌其实系喺我。大緊肚嘅時候已經策劃緊啊！我要做首咁嘅歌， 係 咁啊，跟住就一路喺度諗啊，做呢首歌揾邊個好呢？即、就、係、是、因為其實嗰陣時諗好個主題，諗好想講大愛呢件事，咁、但係又要去諗啊，點樣可以揾一個適合嘅音樂人去做呢一首歌呢？咁啊，真係突然間撞到阿 Eric，因為 Eric 不嬲都係做一啲 sweet 嘅歌啊，或者做一啲。和音好 warm 嘅，佢嗰啲和音咧係令到人哋覺得好 warm 噶嘛。 嗯，係。 咁所以咧，最後揾咗 Eric 嚟做呢一首關於大愛嘅歌啦。但係呢一首歌其實我係送俾自己一個朋友仔啦。即係因為佢嘅，即係佢同佢嘅另一半嘅愛情，其實我覺得係好 sweet， 好似火和火柴咁絕配。 係。 咁所以但係佢哋可能會因為一啲即係身邊嘅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嘅壓力咧。他们不是很想公开这段爱情的。所以其实在我的角度就会觉得我要 support 他们用什么方法呢，用我最叻的东西或者我最擅长去表达的一个方法，就是唱歌这样。所以就用了这一首歌来送给他们啦。还有因为去年他们另外一批的朋友仔都是即係類似咁嘅 case， 但係佢哋舊年年尾就結咗婚。咁呢一首歌亦都係我送俾另外一批朋友仔嘅一個婚禮嘅一首歌曲。 一首歌係啊！我嗰次我記得有一次聽嗰度，哇！如果而家要即係婚禮嗰啲歌播啲歌咧，呢首係新嘅 菜、啊， 新嘅菜就可以擺到喺裏邊。 系啊，一首好 sweet 嘅歌曲。 我谂喺 MV 里边，因为最近你都有片，即公开咗嗰个神秘人系边个。我谂嗰个啱啱讲嘅 message 都可以话系呢个 MV 都 透過佢都可以表達到出嚟喎，應該。 冇錯，即係我希望佢哋有，即係點講咧，即係可以大家都可以接納多啲咯，咁咁所以我都希望個 MV， 即係其實 MV 其實我哋拍出嚟大眾睇到嘅視覺其實係第一視覺嘅，其實一路都冇嗰個隱藏嘅另一半嘅。咁其實我哋都想帶出一個 message， 就係無論嗰個隱藏嘅另一半係咩性別、咩國籍、咩膚色、咩年齡都好，其實都冇問題嘅。只要你哋係真愛，你一齊，你哋揾到你哋嘅絕配，咁就我哋側邊嘅人就需要祝福佢咯。 嗯，多谢你将呢个祝福带咗俾好多人，我哋亦都将呢个祝福带俾你啊！ 系啊，好似我头先嗰四句最尾一句，真爱永远系最大啊！今日多谢 Jenny 啦，咁啊，亦都唔再你，亦都预祝你新年快乐啦，系啊！ 好啦，多谢你啊，新年快乐！ 呢、 这 个时候要听你呢首作品啊，《火和火柴》啊，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戏嘅呢一首《火和火柴》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再多14宗早前确诊的个案，证实带有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当中包括日前确诊的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刘之明。刘之明以文字信息回复查询的时候，确认自己感染 Omicron， 又指自己寻日情况最辛苦，感到发冷、发热和头痛，经过一晚之后，今日情况好转。体院日前发表声明表示，五位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包括刘之明、黄卓利、张朱银、刘伯恒和梁文谦，完成在哈萨克举行的亚洲空手道锦标赛之后，途经首尔飞抵香港，在机场检测中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已送院接受治疗。

你相信第一次就要成功，还是失败乃成功之母？你又看重成败得失吗？今个星期大师对谈的题目是成与败，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话你知， 咦，我收到一个银行电邮，叫我重新填过啲个人资料，例如身份证号码、银行户口、户口密码等等，话想确实啲资料系正确，如果唔系就会封锁我个账户。 哇，成件事好复、啊，一间银行点会无端端寄电邮俾你，叫你更新资料啊？好明显系一个仿冒诈骗啊！你千祈唔好复个电邮啊！ 仿冒诈骗呢四个字我听过、哦，通常是指冒充成相熟的人士或者可信任的机构，例如银行、学校、工作伙伴，企图获取你的个人和敏感资料的网络攻击嚟噶。 既然你都知道乜嘢是仿冒诈骗，咁就更加唔应该中招啦。仿冒诈骗攻击唔单止想偷穿你的个人和敏感资料，有时仲会在电邮附上有病毒的附件，引你去开，令你的电脑装置受到感染，并且受到恶意软件的入侵。 不法分子除了会透过电邮，还会用即时通讯、伪冒网站或者社交媒体进行仿冒诈骗攻击。 正确了，所以都要加以提防，如果不是很容易引致财务损失、声誉损失或者知识产权被窃取的。 我都是快点删除了那封假的银行电邮先。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涉 台话你知，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暂时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 live.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嚟到2021年最后一次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近期咧，唔知点解，可能因为天气影响嘅关系也好，又或者可能系啱啱放完假，准备又要翻工，个人嘅心情都系会上上落落咁样，系嘛？所以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要带俾大家嘅一啲音乐作品系 emo rap。经常近年大家都应该会听到人哋话 emo， 咩叫 emo 呢？即系 emotional 啦。咁其实咧喺传统嘅 rap， 大家会觉得哦，全部都很硬桥硬马嘅，一系咧就晒自己有钱啊。咁但系其实近年咧，可能讲紧系2010年开始左右咧，呢、这个 emo rap 嘅风潮系慢慢开始出现喺呢个市场当中。大家会开始发现 hip hop 界或者是 rap 界入面多咗 rapper 会去分享一啲内心嘅感情多少少嘅。今日同大家一起抒发一下呢啲内心入面嘅负面情绪，不论是人生还是爱情都好。 过手划过火柴，痕迹消去的，失去的，忘掉 sunrise。 下一步点算好，收到收唔到唔系靠个电话信号，时间倒数即刻流走秒针运转冇事停，走过低谷巴山越岭为咗跑完全程，转个弯路见到你哋仿似见到黎明，柳暗花明又一村未到终点唔会停。 Lost my mind, right and right, please don't cry. 曾经的胡州或许失态，年轻的歌手或个火柴，痕迹消去的失去的 ，Rock your sunrise, please don't cry，Rock your sunrise, please don't cry，Rock your sunrise。 Firework shining， 或者无人明，感情 feeling， 生活好苦，但我唔想停，我为我为我为我为。因为我哋系屋村仔，我为我为我为我为我为 ，day and night， 我无放废，家时间宝贵 ，keep bowling bowling， 延长到治病 ，still fashion fashion， 照亮会快 get 啦 ，I don't care，that's no bad， 拎得起啊，自然放得低啊，所有嘢 ，where's my name back，see my name on the map， 回到记 ，see my name on the map， 回到记 ，I just want to be myself， 老却在忆起。日子天天的过去仍战斗了不起 Even then nobody trust me 或会意志丧尽不止 But I want you trust yourself I want you to trust yourself hey, hey. Lost my mind right and right Please don't cry 曾经的胡诌或许失态年轻的歌手划过火柴痕迹消去的失去的 Rock your sunrise Please don't cry Rock your sunrise Please don't cry Rock your sunrise 我想每个人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都会有他们 emo 的时期的刚听过有 Tom Fakey 的 Lost My Mind。 我看不清的街道现在闪着灯，我家的铁窗外面下着雨，也仿佛世界的时钟是否慢了分秒，我也搞不清我在哪里，我一样手里握着我的 CD， 也一样握着最爱的纸飞机，我一样手里握着我的 CD， 也一样握着最爱的纸飞机。 那年夏天我希望是诈骗电话说爷爷已经不行加我算着价钱肚子饿了下面那时他还带着助听从不厌反复带着装酷的我先把人生规则树立整条灯笼满路光的一路满腹要我小心来着注意 No I just want to say 做了新的你听 No I just want to say 我一直都会努力 No I just want to say我真的也很想你你说男人不掉泪的那天在你葬礼我没有哭泣有你教我要无私面对人们要扶持遇到坏事要阻止还有做人要不实从来没有忘记你时刻提醒要思考找寻脑子不能轻言放弃要行下仗义处理事情要有点巧思要 我看不清的街道现在闪着灯我家的铁窗外面下着雨别仿佛世界的时钟是否慢了分秒我也搞不清我在哪里我一样手里握着我的 CD 也一样握着最爱的纸飞机我一样手里握着我的 CD 也一样握着最爱的纸飞机 I'm 17现在闪着灯我家的铁窗外面下着雨也仿佛世界的时钟是否慢了分秒我也搞不清我在哪里我一样手里握着我的 CD 也一样握着最爱的纸飞机我一样手里握着我的 CD 也一样握着最爱的纸飞机 On 17 对于好多 emo rap 嘅创作人嚟讲，人生迷失系一个题材，同样爱情都系。听过有 Pony Vibe featuring 陈华嘅《十七纸飞机》，而佢应该都系一个比较多讲关于爱情嘅一位 rapper 啦。 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是你真心对待我的 king， 我的 queen。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 to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Yeah，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nn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Yeah。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结局，我们的继续，我们的关系，你走进我的心，最重要的位置，和你一辈子保护你随时。Baby, do you know 你是天的，我是地，最高的山峰是我。Baby, do you know 你是风，我是雨，能够随风飘散是我的运气。Let me take my time, let me take my time on your body tonight, girl, just break your leg wide. Let me hit it as we can do it all night, girl, you get me going crazy all night.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Oh girl, need a maid, oh girl, need a tray, 请别管那个谁。你走了我会心碎，爱你爱的纯粹，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哦，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yeah,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yeah。 有 Tyson Yoshi 的 To My Queen， 听闻是当年他为了哄回女朋友而写的一首 emo 作品来的。听了好几首作品，你问为什么好像没什么女仔的创作人是写 emo 呢？他就是了。可再趁你故事从何说起， 一样咁冷淡，灯光闪耀，色彩已经变咗习惯。见到我上电视，人嘅企图越嚟越唔简单。太多沉重嘅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仲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冲，今晚冇乜心情参与，你哋要玩到通宵，我净系想搵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Okay. rap 咧，好多时候都会围绕住喺呢一种好似好湿湿淋淋咁样嘅氛围当中。听过有张曼芝嘅《Love Loss》，亦都特别推介佢喺呢一个嘅网上会有呢个相爱学会嘅 remix 版本，唔同嘅创作人都系喺当中出现嘅，包括有呢两兄弟。 只会点头，我后悔喝潮水 ，But girl you don't know， 答应忘记所有在黎明之后。 I wanna be 可永远在那边，感觉离不手里，我还在骗自己。 努力敢重新在我的每个细胞，强迫自己忘记你每个嗜好，你的一切现在已经不重要，全都不重要，再也不重要。我听着你最爱的歌，幻想你手中传来温柔。这些都是场梦，那就不会痛，还在身旁看着天空。 我被爱所锁，发了疯子去想你，想跟你自由云家去，想天空再不下雨。我被你爱你所锁，我发了疯子去想你，想跟你自由云家去，想天空再不下雨。 你快被水池冲空，双人床已变成你不在，只剩我自己离不开。从没想过会沦落到如此的结果，是天蝎座的错还是星座一直骗我？说了错就让我拼命的背，当初也是说的对，再别想的没有今夜，忘了你是谁。安静是为什么？什么是说真的？早已忘记深刻，全部都是真的。情节支离破碎的拼接，凌晨看着窗边承诺变成谎言，甚至根本看不到的光线。这不是爱，赶紧醒来，再下去只会造成了伤害，让它长在遥远上海，也不想要你的脸蛮看开，但就是没人能去懂，也不知道伤口的痛，早已预料的情节，独自的世界怎么撑过每一天。 呢两兄弟叫做 Tab and Lewis， 有收录在他们专辑当中这首作品 Sorry。 这是寂寞男孩的主题曲，为你唱歌，为你写这诗句。冰冷的夜晚，没有地方去，总留住你，总留住你。故事停在心碎的那个时，之前你已经模糊的焦距，我守着夜，还是放下笔，选择不做结语。 Know your name. Something tells me you're not the same. I know it was for one night. Oh, it was for one night. Oh, why do I feel like you're by my side? 我一直在想昨晚夜过后你也会不会 think about me.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你一下子不留痕迹，空前来回击，不该担心，该莫名的 lonely. I didn't serve it. 这是一首寂寞的歌，送给昨晚遇上的你。这是一首寂寞的歌，送给你。 这是寂寞的爱，主题曲，为你唱歌，为你写的诗句。冰冷的夜晚，没有地方去，送留住你，送留住你。不是停在心碎的那个时，只是你已经模糊的焦距。我守着夜，还是放下笔，选择不妥协。都快要黎明，到底在搞什么东西？爱情的逆行，才明白我没有勇气。不在乎走音，只求时间是否能够暂停。停在当初准备要离去的你。哎，Cause I don't wanna lose you, baby. 是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你透明的除了疲惫，最后却丢下了我去给别人。I wanna give you everything, just take whatever you need. 尤其是我这颗破碎的心。 I'm not gonna tiptoe around your marriage or whatever. I'm not going there.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be with me. You're just so good for saying the same. Oh, I'm not gonna do it, baby. When you talk away, then I'm gonna say, I'm gonna go, yeah, I'm gonna be with you. Don't let go of me. Don't let go of me. Stay with me.可是只是你已经模糊的焦距，我守着夜，还是放下笔，选择不妥协。还是放下笔，选择不妥协。 Must.23的寂寞男孩，结束今日的奔尘 Monday Blues， 听日同样时间再见。